第四课，你去哪儿？一，课文。一，你去哪儿？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二。 你去哪儿？ 我去天安门。你去不去？ 不去。我回学校。 再见。 再见。二，对不起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二，生词。今天。天。昨天。星期，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天，几，二三、四、哪儿、那儿、我、回、学校、再见、对不起、没关系、专名、天安门。